车爬爬 Go， 遥控吉普车竞赛挑战万元住宿券，法拉利达人经典模型车收藏展，礁溪长荣凤凰酒店，馆内馆外都精彩。6月21日起，一博一时，每房8000元起，订房0391006688，温泉旅行专家礁溪凤凰。 今年夏天，全新的我要让你看见不一样的简廷瑞。爱怎么会有公平呢？爱怎么会有道理呢？一切都要随我的心，你懂得。Fairy 简廷瑞个人首张迷你专辑《大卫女孩》，6月15号新鲜发行。 Alpha Music。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萧敬腾。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already mine， 它本来它已经是我的了，来自于30万年老虎钱。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欢迎来到今天呢是星期四下午的2:12，会在这里陪你到4点钟哦。심장을어떻게달래줄건가요내게로다녀와 lovely 망설일시간이없는것같아요조금씩천천히그런노래는사랑말고Baby, baby, baby 어떡하죠이제멈출수가없는날알아줄건가요내게로다녀와 lovely 망설일시간이없는것같아요조금씩천천히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4月2号 April 2nd， 这首歌叫做 Baby Baby。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玛丽来了就要送上玛丽最爱的口头禅，这首歌来自于朴信惠，叫做去死吧。 想活着就活着离开吧，将无声放大广播，那是我对你的爱，会有这么一天来临，我会忘记你的存在。我不怕沉睡一辈子，绝不能成为你的俘虏，在叫你梦里给我你的爱爱爱。我不会堕落，这不是你的对。要怪就 你的爱，会有这么一天来临，会忘记你的存在。我不怕沉睡，一辈子绝不能成为你的俘虏，再叫你疯狂也我你的爱爱爱。我不会堕落，这不是你的对。要怪就怪你自己太没有拥抱。走开了，去忏悔吧，你说了无所谓，彻底把我打败，这事实太过于真实，死的心还能再感受心跳吗？没时间流的鲜血我已经没有感觉，时间早已经遇见你，可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人问说，刚刚你说这是朴信惠唱的，那是韩国那个朴信惠吗？是那个朴信惠吗？我有听错吗？有，你有听错。 他如果中文可以唱成 这么好的话，吓死人啊。 就是我只能说韩国艺人很可怕， 就每个都是中文系毕业的。补是补学量的补， 补补信会 补，我说补补补补，星是星球的星，会是彗星啊，就是彗星补啊。 Yeah.

演出，就是说因为以前可能有一阵子我去了可能美国或什么的，所以我没有跟姐姐是一直住在一起的状态，所以之前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定他有一任谈得非常的久，谈得非常好，就是他现在的先生。你说这弟弟很狡猾， 这很得体啊，非常 非常厉害。因为我觉得因为那是首访嘛，我就觉得在那之前他们应该是没有接受过很多访问的经验，所以很多问题是第一次被问到，你可以马上说回答出这样的问题的答案，让我觉得说天哪， 斯巴达系 EQ 有3万吗？那个战斗值超高，然后过来我就觉得哇，他也是可能有惊讶到，所以他就反过来问说：“ 哦，那弟弟呢？” 就会聊一下说：“哦，原来你已经结婚了，怎么会这么快就要什么进入那个婚姻的坟墓？”就聊了一下之后，就问姐姐说：“那弟弟呢？弟弟交过几个女朋友？”姐姐就说：“就是因为以前青春期的时候可能比较不算数，然后青春期也许也不会愿意侃侃而谈，自己聊的那么多，就男生嘛，就也不会跟姐姐聊这些事情。”所以我不是很清楚，就是我不了解他过去的状况，然后过来说哦不知道，那就问弟弟说那你现在呢，然后什么的，弟弟就说我现在还是在青春期。 哇，也就是说弟弟反应超快就对了， 真的超快，而且他都是用一个很稳定的声线，因为然后讲话那个咬字又非常的清楚，所以就让你觉得我不能再问了，我也无从反驳，好你说什么我都买单。 哇，瞬间圈粉。 我是不确定是不是圈粉啦，可是我是觉得他很厉害。只想要听你说说话， 大家说说广播女神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呢？ 你少在那边 想要听她说说话，突然丢给她麦克风，她就可以直接接着讲话呢。 然后因为他们的爸妈都是外交官，所以他们从小就是会飞来飞去，他们那天讲他们待过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地方，都多到我都背不起来这样，然后现在就是回来台湾，然后那时候想说哦，爸妈都是外交官，那如果有天莱特姐弟来这边的话，我就很期待他跟曾经是 你干嘛 曾经是差点要成为外交官的男主持人的聊天，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当年要是你真的进入了外交官圈子，你是有可能生出莱特姐弟的。我想得很远， 想太多了吧。 相信完好一样，毕竟当时你的另外一半也是成为外交官啊，所以你要是因为成为外交官，你们真的就是外交官夫妻耶。 So, 那是不是就是跟他们爸妈的角色设定是一模一样？等一下，现在又不喜欢听我聊天了，是不是？ 不想听了。 其实我习惯好强，才傻的原谅你在身旁，却渴望流浪，相信够爱，听过迷雾漫荒，会找到对方，相信软方向，至少哭一场，丢你钥匙却锁进胸膛，越该放弃的越没那么好。是忍让，不看不听不想，是最好的体谅。而没想到回头望，想藏你在拥抱，你葬你在远方。 下的月亮，你在身旁却渴望流浪，伤心够爱听过迷雾满眶，会找到对方相信软方向，只笑哭一场，丢你钥匙却锁紧手套，越该放弃的越没那么好。选择说谎，绝望到底，看见一丝曙光，就当作天堂。眼看你背影离我反方向，点起火把，把回忆烧光，拼命朝夕的又从灰烬滚烫。那么爱过的，剩下去。怎样？ 那么爱过的，我撑下去又怎么样？ 什么意思？ 撑下去又怎么样？其实我放这首歌呢，是因为就是我在录这个礼拜的优福劲碟排行榜，其中一首呢就是李佳薇 对，其中一首就是李佳薇的这一首歌，就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 嗯， 我就说第几名，李佳薇好强， 好强。 但其实是好强，其实是好强，其实是一种我都已经爱过这么久，我就是好强，我就是逞强，怎么样？ 这个看歌名，我真的不知道是要讲好强还是好强， 好强。 然后马上韩季就说：“咔咔咔咔，不好意思，是好强。”这样， 韩季说：“你是在搞笑吗？” 就爱点你 UFO。 2:38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适合你的字眼，所以继续找、就算话题变成流水账，聊着绯闻感觉有点棒，聊着又变胖，聊着多健忘，说真的跟你聊什么我都没差，互相试探价值观，谈到了又没有奖状，就算天塌下来我只对你有想象，那就这样子很好啊，继续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相信 哭一场。 全新能量歌姬李佳薇最近性格主打好强，2018全新大碟相反的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少年嘞，起床了啦，终点站到了哦。 糟了，睡过头了。啊，昨天熬夜加班累坏了。 少年嘞，上班打拼精神爱顾，像我开车开几天哦，都嘛靠保利达蛮牛，有维生素 B 群，来，这管你试看卖。 啊，哇，真的精神都来了，以后拼业绩就靠它啦， 精力充沛，保利达蛮牛。 2018世界杯，恭喜大金空调获得舒适科技 MVP。 大金空调首创 Hybrid Cooling 凉感舒适科技，在达到设定温度时能持续除湿，给您最佳舒适度。 七月底前买大金空调，最高再折5000元。 你和一起帮带King。 台湾乐团著名盛事2018桃园铁玫瑰热音赏即将开战，乐团大赛总奖金达50万元，冠军将于桃园铁玫瑰音乐节与摇滚天团同台演出，即日起报名至7月31日止，详情请上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乐坛核弹级新人 Ozzy 全创作专辑开始预购，首播主打 Diamond。Bling bling bling, that's how we do it. You can call me HP, pimp pimp, right a minute, yeah. We going big, reppin' that P, never down when it's finished, yeah. Shots go flame in a minute, yeah. Dumb, dumb, dumb, whoa. 我是织田机箱，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全都离不开网络。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机箱与你有约，和大家聊聊数位生活，要按时收听哦。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不게변한하늘은너를더욱빛나게하는시간조금씩빠져들어어두워지기전너를내게담고싶어 Oh stay with me 밝아힘을들어보는실패그순간이영원이었으면해너의눈빛은내머릿속에고쳐이끌리는대로내게다가와줘내몸에들어가게놔줘너라는새끼로날물들여줘넌내게마치그처럼무신 기다려왔으니까 I'm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leave your love baby 넌 내게 맞지 2:49，现在要继续为你送上的就是刚刚我们有听过的莱特姐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然后他们这次呢发行的是 EP， 里面有三首歌曲， 蛮少的耶。 对，刚刚听到的喜欢听你说说话，那他的主打歌呢其实是这一首 For You， 送给你这一对，可能是记忆就是。Go Go and 妹妹，即 JS Justin， 妹妹是几年出道的呀？ 1997的亚洲新生大赏，就是新力音乐那个时候办的。然后98年的时候开始出道，后来改名字叫 JS Justin and Sophia。 20年后又一对姐弟出来， 然后又是跟他们一样走的路线是高高的，很高的。莱特姐弟。一不小心迷失了，我看看你，你看看我，突然想说，亲爱的，你好美丽，你好美丽，请指引我回家，别让我孤单，赶走所有难过，温暖我的 一个人在城里的大街小巷旅行，寻找我此时此刻活着的目的 yeah. 也许你不想知道我的故事背景，没关系，我唱首歌给你听听。 哦，一不小心跌倒了，爬起来就没关系，只要能够记住所有美丽的回忆。一不小心迷失了，我看看你，你看看我，突然想说，亲爱的，你好美丽。指引我回家，别让我孤单，赶走所有难过， 谢谢你锁定就爱电影 UFO， 我们就在这里爱你，在台北 FM92.1 的飞碟电台，当然呢飞碟联播网全省呢有 91.3 89.9 90.5 103.9 和澎湖的89.7，另外你也可以利用 HiNet 的网络收听，飞碟联播网网站上面的网络收听，以及飞碟联播网官方的 APP 收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的呢是 不好意思，广播女神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是， 时间怎么过这么快？ 因为待会下个小时就要看你表演啦，就要看你访问美国队长萧秉治。 他有前面要灌美国队长吗？ 哦，没有啊，九头蛇的美国队长 爆雷。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看过，我只看到那个新 可以爆雷吗？ 看到这个新闻有点兴奋，看到这新闻第一个就是想到他。 你待会可以跟他好好聊一下九头蛇。 好了，下个小时呢是之前 凡人 MP 魔幻力量的主唱婷婷，她发行了个人的新专辑。那刚刚为什么一直提美国队长呢？是因为她从以前就非常非常非常喜爱美国队长。嗯，对不起，我刚刚讲了三次的非常。 搞不好她现在其实不喜欢了。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探究一下。 我们看一下她到底有没有一些改变，我们要更新我们对她的资讯。 Yes， 下个小时继续一起哥哥妹妹有意思哦。 转变频压缩机冷气的好处吗？ LG 双回转变频压缩机核心技术，让你一次享受省电、静音、高效率。 LG DualCool 双回转变频空调，强劲冷流，极静所能。六月底前购买指定机型送2000元 7-11 商品卡哦。 全国最大专业连锁橡木桶洋酒25周年庆好康大放送，特价再特价，来就送限量橡木桶纪念造型陶杯，机会难逢，心动就行动，请搜寻橡木桶网站或亲洽各大门市。橡木桶洋酒提醒您：禁止酒驾，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GNA 2018金曲售票演唱会连嗨3夜，第一夜大势歌手魅力登场。 第二夜，创作能量大爆发。第三夜，翻转音乐无国界。6月20至6月22日，金曲售票演唱会就在 New Studio。购票详情请上全家发咪铺。 全国最大专业连锁橡木桶洋酒25周年庆好康大放送，特价再特价，来就送限量橡木桶纪念造型陶杯，机会难逢，心动就行动，请搜寻橡木桶网站或亲洽各大门市。橡木桶洋酒提醒您：禁止酒驾，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你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将来也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立法院三读通过军人年金改革法案，预定7月1号与公教年改同步上路。蔡英文总统今天亲自主持全面完成军公教年改目标记者会。总统说，他要向全国军公教人员同时表达歉意与谢意。口袋中的钱减少，退休生活受到影响，总会不满。但也因为多数军公教成员支持，才能让年金有序经营。回顾过去2年年改引发的争议和抗议，希望很快能够成为过去。此时此刻的他心中只有感谢，除了感谢立法院，也感谢军公教人员展现高度爱国热忱。因为大家的体谅，年轻一辈不用担心领不到退休金，未来年金改革也将成为历史名词。一同出席记者会的国防部长严德发指出，军人年改三读建议军人 98.7% 退休之后所得增加，受到实质照顾，而且军人年改照顾中低阶年资短人员，提升青年报效国家意愿，也鼓励募兵制，促进军人长留久用。反对年金改革溯及既往的退伍军人团体800壮士在脸书上写道：为了护宪维权，485天的艰苦奋战，就算无名也曾顶天立地，就算无功也曾奋战到底。民进党毁宪乱政，必须承担军心涣散、社会动荡的所有后果。800壮士捍卫中华协会6月30号召开会员大会。正式运作之后，不论有没有加入协会，只要2年来参与800壮士轮值的团体实施日期公告之后，后续诉愿、诉讼、释宪都会持续协助办理。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今天也发布4点声明，国民党将全力协助申请释宪，并且在各县市党部服务处提供年改救济服务。吴敦义透过新闻稿指出，民进党号称最会沟通的政府，却不愿意妥善沟通，在社会还没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执意通过暴冲式年改 法案，不仅社会不安纷乱，未来更可能衍生各种不公不义的后遗症，民进党必须负起完全责任。国民党除了全力协助申请释宪，也会在各县市党部与公职人员服务处提供年金改革行政救济服务，协助各项诉愿。前总统李登辉明天启程访问日本冲绳，参加冲绳战时台湾人战亡者慰灵碑揭碑仪式。这是高龄95的李登辉卸任之后第9次访日，将有医生和护理师随行。李登辉接受那霸市日本台湾和平基金会邀请，22号到25号访问冲绳，预定明天下午搭乘长荣航空前往冲绳那霸，23号参加日本台湾和平基金会和日本里友会合办的晚宴，24号参加1945年冲绳战时台湾人战亡者慰灵碑的揭碑仪式，发表演说。晚间出席琉球台侨总会晚宴，25号中午返抵国门。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彦军指出，医生评估过李登辉的身体状况没有问题，生活作息跟在台湾一样就行，也有一名医生与护理师随行，随时注意李登辉的状况。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37点，成为2269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6点，跌幅1.1%，成为2337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39点，跌幅1.35%，来到287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74点，跌幅1.84%，来到9325点。

9:02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首歌曲呢叫做《天使之城》，其实我不知道 L A 有天使之城，亏我去过。 你不知道 L A 是天使之城？ 我真的是因为这首歌才发现说什么什么啊叫天使之城，为什么啊 ？L A 还有好。 然后他想说，那只能请本人来回答一下。哇哦！让我们掌声欢迎 第一次见到他墨镜后面的眼睛的。 我之前就看过了， 真的。 之前在那个台大体育馆， 什么 ending 的时候有一趴非常的感性，他就是。我有点忘记内容说什么了，可是他就是很认真的在侃侃而谈自己的心路历程，然后就啪，就会把、那個、 最后摔眼镜吗？ 他在小巨蛋的时候，哇， 在小巨蛋吗？然后就把眼镜拿下来，然后拿下来就哦，全场那个 欢声雷动， 就是哦。让我们欢迎强势回归，相信音乐界的美国队长萧秉治。 Hello， 大家好，玛丽好，马哥好，我是萧秉治。 Yeah， 所以。你现在还喜欢美国队长吗？ 这是竟然是第一个问题， 因为这是我们上个小时在聊的。 我现在好像比较没有那么迷漫威，但是我还是喜欢美国队长。 你还是很着迷他、 哦？你说整个连漫威都没有这么喜欢， 那也不是，就是我可能就最近好像比较少看漫威的电影。 哦，所以之前复仇者联盟你有去看吗？ 你说最近的一集？ 对对对对， 有自己 也是有。 对， 所以以后我们不能再说他是美国队长狂热分子了。 嗯，但我家的确很多那个歌迷 的，的确还是有很多那个公仔。 所以现在要呼吁说，各位，我已经长大了，我没有那么迷什么九头蛇。 对，是， 就是不要再寄相关产品了，就是 没错没错， 不用了不用了， 没错。 好，这一次呢，就是你是希望大家叫你秉治，对不对？毕竟这是你的 对第一张， 因为我看想说，我前几天经过电台门口，然后看海报，然后那个签名就写一个 X 什么什么， IA, 看很久都不认识， 然后我消，然后因为你的那个。海报又是侧 面，然后什么东西？萧、 到底是谁、 谁来看？萧秉治，想说你连签名都要换掉哎、欸。 对啊，因为我以前的签名是那个 Ting 的英文，对，所以这次就现在就换成了萧。 所以现在开始都改签萧。 对对对。 这样我有点分不出来，到底是拿到Ting的是比较值钱的，还是拿到萧会是比较值钱的？ 哇，Ting派与萧派。 对对 对。 哇，你自己可以成立一个新的宇宙，你知道吗？ 可以可以。 欸下一张专辑，下一张也是停哦， 停 然后第三张又是消哦，这样子， 那蛮酷的。 所有 MP 迷就说：“哎、欸，奇怪，以前在 MP 的时候你们会分两组，然后现在萧秉治自己一个人也分两组。” 好，个人萧秉治个人首张专辑《凡人》，那当然就是因为中间就离开了蛮久嘛、我之前一直以为你去美国是因为你有家人或朋友在那边，然后我才发现不是，是你自己选了这个地方要去 long stay。 对对对， 为什么会挑这个地方啊？ 因为就是洛杉矶是我从小最向往的城市，可能因为很常听那个美国的音乐，要看好莱坞电影，对，所以就已经有点被美式文化洗脑，所以就这次就选了洛杉矶这个地方。 所以你在 long stay 之前，你已经有去过，然后你确定你是喜欢的？ 确定，我之前去都只有最多也只有去个几天这样，所以 然后为了工作， 觉得完全不够。对对对。 哦，那你去了之后呢？那个感觉氛围跟你就真的深入在那边之后是一样的吗？ 跟在台北，我很喜欢那边。虽然说那边就是也是有贫富差距很大的那种问题，但是我觉得他那边人的生活步调啊，跟他们那种享受生活的那种习惯，我觉得是我这次去收获最多的地方。 你是在 downtown 吗？还是你在附近比较郊区一点？ 前一半的时间是住在 downtown， 然后。后一半的时间是住在东边的华人区哦，对， 所以你就觉得台北这个步调真的太讨人厌了。 就是没有，我是觉得就是一个创作人他到了一个时间一定要就是 放空一下， 对，重新掏空，然后再吸收新的东西，不然都没有灵感。 所以你掏空去那边的时候，你会想说，我去那边就是有的人是属于说，那我现在就是少，就是我也不创作，我就少碰音乐，我就真的离开这件事情 玩。 你有完全离开吗？还是你持续的都有在，还是有在创作这样？ 其实没有，其实我那时候就是 MV 差不多休息的时候，我就几乎没，我就完全没有在碰音乐，我连琴都没有弹，然后 有摔琴 也没有摔琴，然后就放在那边。对，然后后来是真的是到了洛杉矶之后，然后 过了好几个月，我觉得哎呦状况就是越来越回来， 嗯， 然后我才开始在那边买二手的电钢琴和一些简单的录音设备这样。 哎，那你在那边有？这问题好怪怪，你那边有朋友吗？ 在那边有就是台湾朋友介绍的朋友 了， 对，就是偶尔大家会出去吃吃饭啊什么的，可是也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面比较 多。那他们也是做音乐的吗？还是不是？ 不是，大家都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完全空在那边，然后几个月之后，然后自己在房间里面突然觉得啊，感觉来了，我可以再弹了，这样子。 对对对，嗯，差不多是这样。 那久违在按下那个第一个音哆，然后有哭吗？这样。 也是没有哭了。 哆哆哆。长音长音短音都一直按。 我觉得身为一个音乐人。 对， 你是马上创作，还是你开始有在说，我先回复一下，就以前的音乐，我再重新弹一下，把感觉找回来这样子。 我反而，我觉得就是我是心态放得很。就是很放松的，就是我就是弹，我不要去逼自己一定要什么时候要做出什么东西，对，然后就慢慢感觉就回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是开始有感觉写的歌就是这张专辑的歌曲吗？ 对对，这张专辑其实我有一半的歌都是在 LA 写的，然后其实我总共这张专辑也写了可能11-12首出头的歌，但是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这3年给我很大的灵感跟能量，所以我写出来的歌都是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方向。 所以那时候你说你写的第一首歌，就是因为你有说这张专辑你第一首写的是我好想好想你， 对， 所以就是那时候你买了琴之后，就我们刚说哆哆哆，那个时候就是写我好想好想你嘛， 第一首。 所以那时候你在想谁？不会要跟我说很客套的，就是 我在想念以前的我自己。 我以为他讲没有没有， 这样很客套是，而且我没有讲， 忍住忍住。 我以为他要讲说我想念歌迷朋友们，这两个答案都不能讲， 都不能讲哦， 因为我觉得音乐人是应该是很，你一定有一个很专注、突然灵光一现的目，的特定的人事物才会有感觉。 那我觉得想念以前自己是蛮有可能的啊。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那我刚写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歌词还是比较偏的，比较是爱情一点的感觉，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想的只是，我在想念以前曾经有的每一件事情，但是后来我把这个歌词又做了调整，我是把它调整成就是，我想象就是如果我爸妈在我低潮的那段时间，就是失去我的那个心情，对对对，所以 后来所以你一开始怀念以前的事情是哪一些？比如说是，比如说 前女友， 没有我刚。 是吗？ 我不 carry 他， 不是啦，不是前女友，就是想念以前那种状态啊，就是 站在大舞台上面 一起的感觉， 对，然后就很充满希望，然后可以给都是可以给大 家给很多能量给大家， 对，就想念那个时候。 我好想好想你，好，一开始是怀念过去的自己，后来。所以你是边创作会开就马上就是会有歌词跟着唱的吗？还是你是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这次我都是就是马上都有歌词，就是等于副歌，通常副歌的歌词好像几乎都是跟我的旋律就直接就出来了。 天哪，就是传说中的音乐人被附身的状态，因为有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啊， 对对对，有时候就被附身一下。 我们听听看，我好想好想你。 你走得如此狼狈不堪，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爱，猜猜猜猜，多少煎熬让你拜拜拜拜，找不到勇气可以呆呆呆呆，你为何独自承担？每一个夜晚猜猜猜猜，多少绝望让你拜拜拜拜，等不到幸福可以呆呆呆呆，你怎么舍得离开？ 片大海，为何思念无法冲淡？答应我笑得灿烂，我才舍得你离开。你的童话成了万片云彩，下辈子要更幸福勇敢，爱会让回忆值得点燃。猜猜猜猜，多少煎熬让你拜拜拜拜，找不到勇气可以呆呆呆呆，你为何独自承担？每一个夜晚猜猜猜猜，多少绝望让你拜拜拜拜，等不到幸福可以呆呆呆呆，你怎么舍得离开？ 去你喜欢的城市生活，然后真的掏空又把音乐填满之后，你觉得现在你做音乐跟过去做音乐或是唱歌的心态有变很多吗？看待这件事情。 有，就是我觉得以前的那个状况呢，就是虽然我是一直紧逼着自己很拼，但是好像那个到最后会有一点太过极端，就变成你上台只是为了证明什么。 哦，就我可以唱，我可以聚集人潮。 对对对对对，直到最后好像有一点点变质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回到最初的那种心态，就是我上台就是我很开心很幸福的分享我的音乐给大家这样。 所以即使如果今天你突然办了一场演唱会，发现台下怎么居然只来三个，你也是可以 三个也太夸 张，三个哦 可以，我这 三个你也可以接受，也可以坦然这样子分享， 可以， 心态调整非常健康， 这是很有可能的啦。我觉得，因为现在大家都窝在房间里面啊，就是要出门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现在你又在这么热的时候发片，演唱会那些很可怕的耶。那时候你去美国，然后你说你掏空好好过生活，有发生什么就是让你意想不到很快乐的事情吗？简单又很快乐，这样。 意想不到很快乐的事情， 你要不要先讲讲你自己？因为他之前也去了美西一趟， 我就是经历了。 他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赌城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的时候，人在现场。 那一天我就在赌城里面，所以从此我对于这个天使之城， 就觉得差点变天使啊。 所以很，因为真的很多人去过 LA，都会跟我说那边的，就是像你说的，就是。生活步调很棒，然后什么阳光很好，没有，我每天都晒到就是要超会搭这样，我觉得很可怕。所以我都很好奇你们在那边享受到底是什么，你们的日子的快乐到底是在快乐的点是什么？ 快乐的点哦，就可能因为我很喜欢海边吧，然后 LA 的西边那个一整条的那个海岸线，对，我就是它每个区域都可以有不同的海岸的特色， 所以会常常开车去那边，然后就是看夕阳看海这样子。 有时候，那有时候我也会开到 Las Vegas， 哇，去感受那个沙漠风情。 你是会赌博的人吗？ 我还好，但我很喜欢开那条路，就是如果白天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就是以前看电影就是很希望自己可以开在那种一望无际的公路上面。 那个一望无际真的是旁边有时候风景很干欸， 对，我就觉得很酷，因为很像外星球啊。 那时候你在车上听的歌都是什么 MP 的歌？ 没有， 从第一张开始 我是伸舌手，然后油门吹嘞， 其实就广播打开随便听啊。 就听就当地他们在播什么就跟着听， 当地的流行音乐电台，因为美国非常非常多。 你刚刚随便 cue 那个，害我现在很有那个氛围，因为其实听你们的歌，油门是真的很容易踩得很快这样子。好，刚刚说到了发行个人首张专辑，然后凡人，当然这张专辑就是自己的专辑嘛，所以抛开了其他的 束缚，再也没有其他团员给意见，就你可以自己很尽情做你自己想做的主题啊，或是概念。然后其中有一首歌叫做《灵魂讯息》，那时候我就看看介绍说，秉志对于灵魂啊、转世啊、轮回很有兴趣。 哎呦要 Q 轮回啊。 你知道我们节目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讲到轮回两个字，我们就会放现在这首歌很有禅意的歌，叫做《轮回》 啊。要放吗？ 是圣嘎仁波切的歌曲。 现在干什么？ 这是你想象中的轮回吗？我就想说， 他是念 rap 吗？ 对啊，他在把他的就是那种那算咒语吗？ 也、很酷哎、我第一次听到。 然后我就想说，我因为从以前当然就是在团体你来接受访问的时候，不可能对每个人了解太多。然后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感兴趣哎、所以你的灵魂讯息是在讲人上辈子跟下辈子的轮回，还是你只是那种爱情的纠葛的一个比喻而已？ 我是相信人上辈子跟下辈子轮回，但是这首歌想表现的是就真的是爱情的那种纠葛，就我觉得两个人有缘分走在一起的人，不管那个时间是多久，他们上辈子一定也是有所牵连的。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爱情不是这么短暂的昙花一现，他们已经是经历了好几生几世这样子， 几生几世 前世修来的缘分。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我很喜欢这，我觉得听起来我自己觉得 很浪漫，喜欢这个概念。 对， 所以如果你就觉得如果现在谈了一场孽缘，那可能是因为上辈子种的因，这辈子要承受那个果这样子。 对，或者是我倒不觉得是不是有孽缘，那我觉得每一段感情对我来讲，我觉得都应该是有它都是很浪漫的。 你真的是很少女哎、就或者有时候看你写的歌词，就觉得你内心是有一块是非常的梦幻跟柔软的。 我还蛮喜欢这块，把这块东西放到歌词里面的。 我们来听听《灵魂讯息》。解开我的心脏，解开你的秘密。我在每个时空无法自拔相遇，前世今生永远化不开的面壁。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关系，我们是神迹世界下的回忆。你的灵魂深处藏着我的讯息，于是我竟产生念无间的秘密。刺伤的蔷薇是我的誓言，在你灵魂洒上的香水是我的眷恋。

有最迷人的口感。Oh yeah， 像彩虹为天空涂上了唇彩，为你量身定做浪漫。彩色的糖衣包裹着四季，你的笑容缤纷晕染着我的生命，无穷的繁星点缀着爱情，我想带着你流浪在银河系旅行， 收集所有灵感给你， 当作我们的必经曲， 摘下整片星空给你， 当作今夜的晚安曲， 伸出你的右手牵起来，伸出你的左手传说，让它流传在每一个星球。爱是宇宙最古老的秘密，让我飞得遥远，太空投来给你。你是最璀璨的北极星，我始终崇拜你的身影。你给我幻想，给我繁衍，给我存在的意义。伸出你的右手。 3:36，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萧秉治，带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凡人》。 嗨，大家好，我是萧秉治。 一直忘记跟大家说，就是因为真的好久不见他，所以你很想念他，你有话想跟他说，有问题想问他，也可以在飞碟的梦 App 上面留言，我会替你转达。怎么了？ 好想知道这首歌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对，因为我乍听那个伸出你的右手，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想说是要跟我阿丘吧。 不是伸出你右手，不是就伸出你右手，伸出你左手，把手借给我，把手放在空中甩，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两个是不是都来乱？ 不会，其实原本的那个原本的想象的确是这首歌，希望可以在现场可以就是大家一起 伸出你的右手。 对，你中了耶！ 但是因为前面的歌词其实还蛮甜蜜的，所以其实这首歌我后来后面的歌就稍微改，就是伸出你的左手还是右手，然后圈起爱，就是希望可以戴上戒指的感觉。 所以这首歌可以就是欢迎出借给大家当做求婚歌曲就对了。 对，我这次有准备了求婚歌跟结婚歌两首。 所以现在这一首是结婚歌。 现在这首 啊，第七首天使见证的爱情啊， 对对，这是结婚歌。对，没错。 所以就是伸出你的右手，好，那你先介绍天使见证爱情好了，这是结婚歌曲。 对，这是找那个 Erica 一起来合唱。 我的爱， 真的吗？ 他爱死了。 可是我真的，因为我其实之前虽然听过他唱歌，可是第一次他来试唱的时候，我才听他录音室的声音。他一唱进来，我觉得这首歌就是这样子。对，就是他的，就这首歌就是他的声音是最适合。 所以那时候你心里是有很多名单想让大家都试试看吗？还是你的第一啊？这时候也不能讲说第一首 没有啦。这时候就是那时候就大家有在讨论，后来大家一起讨论出就是Erica 可能会不错，所以就想说问看他们机会一起来唱这样子。 所以你们是有在录音间一起唱，不是那种他唱好寄过来，然后你再把它合起来这样子？ 其实是各自唱了，但是就是他在唱的时候，我是在外面做陪唱这样子。哦， 好，所以这是结婚的歌。你当时在创作的时候就有想说我要写一首结婚的时候。 我当写这首歌，男女对唱这首歌，我就是说我这首歌我真的很希望他可以在很多婚礼都会听到。 你是一个有对婚姻有憧憬的人吗？ 有，因为我喜欢小孩，所以我很想要那个， 所以 结婚生小孩。 因为秉治是个少女， 对， 你忘了吗？ 少女 都对婚礼还有穿白纱很 没有穿白纱没关系，我对婚礼还好，我只是想要他们用我的歌就好了。 所以少女秉治，你有想要过你的婚礼会是哪一种风格吗？ 其实我只有想过，我没有想要办婚礼耶。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相爱，然后去公证就好。对。 所以就是， 我想象的婚礼是就是我可能跟他公证完之后，然后我们就找个亲朋好友，然后一起在一个小场地，然后我们一起吃个东西啊。哦。对，烤烤肉这样子。 果然是少女， 这样叫少女了。 不是，因为 这样还好吧。 不是，就是少女会觉得这样子很美好，可是因为婚姻就很现实，就我们常常很多事实上很多人就是两家的结合，怎么可能让你就是一个小地方烤烤肉？爸爸妈妈就是要很多人啊，就是后面有个大喜字啊。 真正的少女是我要有马车，我要从马车上下来。 你很适合坐马车进场哎，这首歌也蛮适合的啊。 坐马车， 南瓜马车。 好，我下次可以 有点期待你结婚。 不，这些应该是像我那样，这些应该是在演唱会的时候。 哦，演唱会蛮酷的， 会适合使用的。 还是、啊、因为今年你会去犀利趴参展，对不对？ 对，你要我坐马车进来吗？ 你因为犀利趴因为会唱蛮多新歌的吧？ 对，应该蛮有新的。 这个创意，我们愿意出借给你。 他们就愿意出借。哎、啊欸，你是有注册是不是？ 但我八月十八有一个那个自己的新歌演唱会，所以我觉得这个创意还蛮好的。 你目前还没有很认真的想细项就对了。 其实我已经就是大概想了一个大概的样子出来了、歌单什么的。 如果就是你希望他的演唱会是有坐南瓜马车进场，请你留言+1+1+1，我们用加一的力量让秉志知道我们到底期待看到什么。 等一下，在 App 上面有一些问题，因为刚刚呢，你说到你想要生小孩，那请问你想要几个？ 几个、哦？两个，一男一女好了。 哎呦， 还要凑个好字这样子、 欸。那既然有女儿，请问女儿，你可以让女儿去刺青吗？ 可以，满二十岁之后。 哦，要二十岁， 就是你有认真思考了之后， 对， 你就可以， 我觉得刺青是没问题的。 OK，好， 可以刺挺挺这样吗？ 是，如果她不后悔就好、啊，那是她的自由。 就是我很喜欢那一年的爸爸，然后刺个挺挺上去。这张专辑的。从刚刚就是有伸出你的右手，然后接下来下一首就是《天使见证的爱情》，再加下一首叫做《我想要你》，然后你把这三首放在一起是故意 combo 连在一起的吗？因为他们是一个 浪漫连发， 而且最后就是那个是高潮连发，你是故意的。 对，就该拍歌单的时候有故意要学，就是朝这个顺序在摆。 但你那时候在写的时候，你已经有企划说我这张专辑就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式的爱情给大家这样。 应该说我那时候想到的就是最想到最初那个顺序就这两首歌。然后其他因为我其他有很多比较悲伤的情歌，所以我那时候就中间我把专辑的中间这部分都排得比较甜蜜一点 中间就是又开心起来了这样。 对， 那我想要你这首歌当初那个源头是什么？ 当初的源头其实 还是会色到不能讲， 也不是啦。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我这张专辑想要讲很多人的感情或者人的欲望的东西，但是我讲的都是我觉得真的讲到这种翻云覆雨的东西，它才是最真实的，真实的欲望展现。 只是大家很少会很不好意思可能放到台面上来讲这样。 对， 那你自己唱的时候会害羞吗？ 不会，我唱得很快乐。 就是哇，脑中很多画面在奔腾，然后又唱得很嗨这样子。 对，而且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因为要配合那个翻云覆雨，所以我就可以自己在那边配合一些加一些很特别的音效。大家可以 哦，那我们仔细听一下，耳机戴上，我想要你。 你贪婪的嘴角，让我欲罢不能，秒秒窒息。Oh no， 你自然的微笑，让我欲火。 是刚刚。这样 对，里面有加一些蛮多这种东西的。 像这种是会要录很多次，还是大部分都会一次 OK 过关？ 就其实这种东西通常第一次通常都是最好，但是通常大家都会想要再多录几次。 然后后来都是用第一次这样， 大部分都这样。我想要的你都想要，让欲望燃烧着心跳。我想到的你都想到，让高潮烙印着记号。我想要的你都想要，让相爱直冲到云霄。你贪婪的嘴角，让我欲罢不能，秒秒窒息。Oh no， 你自然的微笑。欲火纹身，皎皎之谜。Oh no， 脱掉你的骄傲，你的海骚，先上车后不跳，绑架你的手脚，你的风骚，绝对服从管教，品尝你的唇膏，你的发梢，享受口感毒药，变大你的细胞，你的心跳，这副神秘三角。我想要的你都想要，让欲望燃烧着心跳。我想到的你都想到，让高潮烙印着记号。我想要的你都想要，让相爱直冲到云霄。 那说 说到了我想要你，秉志想要的是哪一种呢？你的天菜类型是哪 一 种会？会怎么了？ 不，你要直接问姿势，我想这也太 hardcore 了吧？ 我还没想。 还是秉志想回答，我也不反对啊。毕竟我们都凡人嘛。 未满十八岁。 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些让你就特别有感觉的，你的天才是哪一类型这样？ 我的天才哦，我最希望就是他也喜欢我的音乐的那种。 哦，就是一样 欣赏你的才华。 对，就是我也希望我的另一半也是，就是他也是。某方面是崇拜我的， 所以他不能说，哦、就是你的女朋友不能说，秉志，我跟你说，果果的新歌好好听哦， 这样也 OK 了。 喜欢某个，说我最爱 Big Bang， 可以，他可以 Bang 的， 可以，他可以喜欢很多偶像，但是我一定要是他最喜欢的偶像。 哦、所以如果你有一天你拿你的 demo 给你的另外一半听，他要是听完就觉得。我觉得这首歌还好哦，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我一定我只能说可以啊，但我心里就会说 可恶， 跟你分手， 没不会啊，回去就默默自己在修改这样子。 所以希望只要很对你有投以崇拜的眼神，你就觉得非常非常 棒。App 上面有人说秉志喜欢短头发，是真的吗？ 哦，以前啦，但现在都还好， 现在都可以。 现在如果跟你一样短呢？ 跟我一样短的，但是啊 也可以。 对，如果是真爱是 OK 的。 好，今天呢，最后请秉志来宣传一下，因为你之后应该有刚刚说的嘻嘻趴，还有你自己的演唱会。 对、 对对对，再跟大家介绍一次，我叫萧秉志，然后我发了我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叫做《凡人》，然后接下来在8月12号下午3点在台北红楼有我的签唱会，然后再来是9月1号下午3点在台中大陆。五个新时代，9月2号下午3点在高雄梦时代幸福广场，6点在台南南方公园，都是我的专辑签唱会。然后最重要的是8月18在台北信义香堤大道 演唱会， 对对对，新歌演唱会。然后这场演唱会呢是没有售票的，但是。我们绝对会用超过2个半小时以上的演出 来，2个半小时，哇哦， 2个小时好了， 缩减一下， 2个半就我真的吓到、欸、 OK， 2个小时就是新歌一定会唱，然后我还会准备很多。就是可能我喜欢的歌，或是以前写过的作品，哇、 非常有诚意的一场818，请你不要错过。 在信义相提， 是的。 今天非常谢谢秉志来分享你的最新专辑， yeah， 谢谢， 谢谢，谢谢。 我一生只为了遇见最爱的你。 Hey you are、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Hey hey hey hey， 爱你像得到魔镜，爱你赐给我勇气，爱你让我终于完整了破碎的自己。我无法不爱你。眼神交换的一切，你们一路的守护和了解，我都心领神会。 最深的爱像蓝天，宽容的无边无界。看着我飞越极限，你比我还要喜悦。沿着门的内心世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眼神能交换的一切，远远超过许多语言。 人再好强也想被宝贝一点。你让我摆脱世俗的虚伪，冲撞过头你已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与安慰。你让我勇于一再冒险起飞。 金曲交汇，莫文蔚全新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感动推荐，心领神会，献给每一位让 Karen 25年音乐之路变得更有意义的你们。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哇，老公天天载你到处玩，家里又不用自己扫，好好哦。 那也叫你老公换 Toyota， 现在买国产车送 iRobot 扫地拖地双神器，再享最高600000零利率。 Toyota 这下好神器， 详情快上 Toyota 官网。 是谁让指挥帝王卡莱扬感动落泪？是谁让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为他停摆？就是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横跨古典与流行，十二把大提琴特有的魅力将引爆一场不同凡响的盛宴。 6月30日，台北国家音乐厅玉山世界级音乐响宴，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两厅院售票系统02-2781-2306。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6月25日起登场的是莫文蔚。下周请锁定夜光家族节目，将为你复习即将来台开唱的 Bob Dylan 经典曲目。 我是梁文音。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幸福。 Hello，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David 简廷瑞。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我进入这个行业呢，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我觉得应该是我的家人。对，因为我是跟家人关系很好的，那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兄弟姐妹，其实在一开始我进入这个行业，他们就一直是很支持我，也很鼓励我。觉得我会因为他们的鼓励，他们的支持，然后想要让自己可以更好，更充实自己啊，然后有更好的作品啊，让家人是可以很放心的，就是不用为我担心。那甚至他们可以因为我然后而就是感到就是很骄傲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觉得非常谢谢就是我的家人啊，一路上对我的支持，就是真的很谢谢他们，然后我也会继续努力的。 最美的距离，我紧紧的沉溺。 飞碟快红心，他是简廷瑞，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在这边呢，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平常找我们的话呢，在很多地方，你只要搜寻欧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YouTube 频道 ，IG 搜寻 MARC_ORANGE， 玛丽呢，你只要搜寻广播女神就可以找到了。 很自私哎、欸，你这很自私，你这人怎么这样子？ 哪样哪样哪样？最后要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明天见喽，拜拜。 全世界只有我不懂，要如何放弃？守护这一切没有结局，就算我们。谢谢你曾经让我体会看过。 全新詹姆斯